在太阳节之际，秘鲁赫迪萨科出版社15号出版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保健法》单行本。